怀之间，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。北京时间20点整，声音是自然的韵律，是城市的交响，是生命的悸动，让人心潮澎湃，让人热泪盈眶。声音匠人，带你发现平凡声音中蕴藏的无限能量。 FM95.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，声音工坊，酿制声音的醇，雕琢声音的美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的声音工坊节目。在节目的开始，我们先带您走进声音工坊的奇幻声音世界，请听长篇魔幻连载故事《魔域雄心》，又名《少年营集》，第一部分《梦想森林》，第一卷《危险临近》，作者独风小雨，演播牧尘，中国传媒大学配音社，制作枣林乔峰。 又过了一会儿，突然间几个人发现他们所注视的前方似乎有一股烟气在飘荡，因为离着较远，但想想长老那个像小脸盆一样大小的烟袋锅，几个人的心一下子就兴奋了起来。 全凭再闻闻，还是那个烟草味吗？ 嗯，没错，味道更浓了，就是那个味道。 天哪！ 雨禁不住用力拍了拍玄品。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，一个身影已经在林间若隐若现。随着那身影的不断移动，那个熟悉的烟袋锅最先跳进几个少年的视线里，杨长老终于出现了。几个人都兴奋起来，不停地相互招呼着。迎吉和雨相互对视了一眼，又看着玄品：“ 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就是这个距离我也闻不到那种烟草味儿，可你…… 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，也就是这几天的事，好像一下子我的鼻子就这样了。” 说话间，那个熟悉的身影已经走近了。长老带着满脸的笑意，看着几个站在眼前、脸上洋溢着兴奋与激动的少年。几个孩子忽然间意识到了什么，在长老面前一字排开，同时跪了下来。他们像成年人一样双手抱拳，异口同声的朗声说道：“师父好，徒弟拜见师父，徒弟愿意跟着您修炼武功，守护家园。”那声音是那么的清脆悦耳，那么饱含深情，惊得附近的鸟儿们叽叽喳喳的一通乱叫。长老微笑着，他熄灭了手中的烟袋，在石头上磕了磕烟杆，随手把烟袋别到了自己的腰间。做完这一切，他一边捋着胡须，一边微笑着看着眼前的这几个高高大大的少年。起来吧，孩子们，我作为长老是不应该收徒弟的，但考虑到梦之谷这些年来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，考虑到王国的安危和未来的可能随时发生的危害国民和家园的危险，我已经通报了长老会，暂且留下来教授你们能力的使用。但你们知道，长老们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，我不会教你们太长的时间，很多东西需要你们依靠自己的修炼、悟性还有经验去领悟和进阶。今天我给你们定下目标，就是要赢得一年后赛武大会的资格。 你们必须赢得这个资格，为了亲人朋友，为了家园。 孩子们用力点着头，这一刻他们期望的太久了。几个人相互看着，眼神中是相互鼓励，是相互信赖，是一起走下去的决心。 走，孩子们，咱们上山。 师父，您从哪里来？ 这山还往哪里走啊？ 这山没法再上了，师父。 长老笑了，看着大家。 这么多年，我想你们也来过多次，我就在这山上闭关，你们每次来我都知道。但你们谁也没有到过山顶。 师父，这山很怪，从小我们就知道，这里已经是半山腰，从这里走，无论走哪条路都只会到达山脚下。对呀， 对呀。 那你们想过这是为什么吗？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这么怪呀？啊，明明是上山的路，为什么会回到山脚下呢？ 大家面面相觑。的确，多少年来，他们谁都没有想过类似的问题。过了一会儿，小昭开口了：“ 师父，我想，是不是这山设了什么障眼魔法？”“ 哦，你接着说说看。” 师父，以前我们都很小，只知道玩，没有想太多。可最近几天，我们了解了太多的事情，知道了传说中的守护者是真实存在的，亲眼见识了黑暗森林的力量。我们在外村曾经中过刺客部下的障眼魔法，所以我想，这是不是也是一种障眼魔法的使用呢？ 继续说。 这个地方，我们小时候曾经来过很多次，但从来没有认真细致地琢磨过。但在刚才，就在等您那会儿，我又在四周看了一下，还是没有发现什么隐秘的道路。从这里到山下，这几条路我们几乎都认得，从来没有发现什么藏身的地方。而师父，你一直在这里闭关了50年，肯定是在山上。这么多年，这么多人都没有发现通往山上的道路。我想那肯定是一条用眼睛无法看见的路。 啊，用眼睛无法看见的路？ 几个孩子都瞪大眼睛，吃惊地望着小昭。长老看着小昭赞许道： 真是个聪明的姑娘。我这50年就住在这山上，你分析的没错，这山上确实有路，而且确实是用眼睛无法看到的路，而人们都依赖并习惯于用眼睛找路，所以他们都无法找到上去的路。在这里是他们的眼睛欺骗了他们自己呀。 一条用眼睛看不到的路会通向山顶，这该是一条怎样的路呢？一条无法用眼睛看到的上山之路就在眼前，这是几个少年一时间难以理解的现实。几个人相互看着，最后用迷茫的眼神看着师父。长老却异常平静，此时他把目光投向同样迷茫且无助的小昭。 孩子们呐，作为能力者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要过分依赖于能力。 师父的话显然已经把徒弟们的状态最快速地拉到了修炼的道路上，每个少年都在认真地听着，他们知道师父的教导是宝贵的，他们谁都不想浪费掉师父的每一句话，甚至是每一个字。 我来问问你们，假使啊，你们都有了能力，而且能力很强，那我现在却要你们不依赖能力，那你们想想，你们要依赖什么呢？你们靠什么？ 是头脑吗？ 哦， 师父听到这个回答，显然很是兴奋，微笑着说道： 说的没错，就是头脑。是你们的思想。